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的烦躁情绪一直延续到雨季之后。九月份，辽沈战役先在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路打响，八师接到命令，撤出长春外围，将阵地移交给地方部队，然后迅速南下，和其他部队一起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地区，完成集结兵力并对锦州易县的包围。八师的指定地点是锦州西城。部队一到指定地点，就开始了坑道作业，像老鼠似的将一条条坑道挖向锦州城墙。守军调用迫击炮集群轰击作业面，企图阻止解放军的坑道战术。解放军就用重炮还击，炮弹炸得一座锦州城像筛糠似的，坑道作业仍然没有停下。二十来天的时间，硬是把坑道挖进了锦州城。有一条坑道还挖塌了守军的一座暗堡，上面的人连人带枪一下子垮了下来，埋住了挖坑道的战士。战士从土里爬出来，吐着嘴里的泥，上去就闷头闷脑的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敌士兵一个耳光。战士骂道：你狗日的，胆子不小啊，敢拿屁股墩儿做爷爷，你长了几个脑袋？敌士兵弄明白什么事后，触头触脑地问： 共军长官，我这算是投诚呢，还是算是起义呢？ 我不挖你，你能下来？你这什么也不算，要算呢，只能算俘虏。敌士兵笑嘻嘻地把机枪送上去说： 成，只要不挨你们的大炮，算什么都成。 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战斗开始了。上午10时，炮纵和各部队的几百门大炮同时打响，各种口径的榴弹炮、加农炮、山炮、坦克炮和迫击炮发出振聋发聩的怒吼。锦州城顿时成为一座火城，城墙、碉堡纷纷倒塌崩陷，铁丝网、梅花桩四散飞扬，丈余宽的护城壕都被轰平了。40分钟以后，炮火开始延伸，八颗炫目的照明弹飞上天空。担任主攻的三纵率先朝突破口潮水般的涌去，八师作为二梯队也冲进了城。到中午的时候，各路大军相继突入市区，开始了激烈的巷战。围城一个月，守军范罕杰的炮弹已消耗殆尽，实际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战斗虽然十分激烈，但属于一边倒的局势，所以二梯队、预备队全都加入了战斗。关山林在战斗打响之前，就把师里打前卫的任务抢到了手。战斗打响之后，关山林率领先头部队从城西一直往城东打，先还遇到了一些顽固抵抗。到黄昏的时候，范汉杰开始向城外突围， 城里的敌军大股的跟着坦克装甲车仓皇逃命，小股的只能听天由命。攻入城内的解放军实际上已没有太多的阻碍，于是纷纷开始抢夺地盘捉俘虏。关山林率领的先头团在城里冲来冲去，不断遇到自己的友军，不断的走岔了路，部队进展得太快，连电话线也来不及铺，到后来就和师部失去了联系。关山林那个时候也顾不得什么了，下令哪里有枪炮声，部队就往哪打。心想有枪炮声不就是有战斗吗？谁知道这么想的指挥官不止关山林一个人，有好多部队的指挥员都这么想，结果好几次人家的部队先到一步，正在那里打，关山林带着部队冲到了，也闹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部队刹不住脚，直接从友军部队的阵地上冲了过去，杀入了敌方阵地。也有自己正打得上劲儿的时候，不知道打哪儿钻过了一支友军的部队，呐喊着冲进了敌方指挥部，稀里糊涂的就把胜利果实抢走了。闹得两支部队都不高兴，闹了一些矛盾。但是不管怎么说，锦州的攻城战打得极其顺利。到了第二天黄昏的时候，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战斗基本结束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锦州范汉杰集团12万人，生俘范汉杰、卢俊全以下将官43人。锦州一炸，把十作为二梯队打得不错，俘敌数千，缴枪上万，还接管了一个装甲团。这些基本上是关山林带着先头团打下来的。在1天半的时间里，关山林带着先头团在锦州城里冲来冲去，像一群得了青草地的羊似的，痛快是痛快了，却不解气。主要是打得太顺了，基本上没有碰到恶仗，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抵抗差不多都是象征性的，枪管没打热，对方就举起了小白旗，有时甚至枪都没放一下，部队刹不住脚，直接就从对方阵地上冲了过去，也不想费劲回头，只留下2个人收容俘虏，这就算打完了一仗。还有比这更绝的，在往金鑫大楼方向去的时候，尖兵报告说金鑫大楼发现有敌人的重火力布置，大楼的窗户伸出重机枪筒，一个窗户伸出一只，足足有好几十挺。窗外的沙墙后卧着几门平射炮，旁边还停着3辆坦克，都不动声色，俨然是严阵以待的样子。关山林一听报告就兴奋了，他心想总算捞着一场硬仗打了，一边领着少岳和晋中人往前跑，一边向先头团团长发布命令，说一营怎么样，二营怎么样，三营怎么样。谁知人刚跑到前面，对方噔噔的就奔过来一名挂着上校尖花的高个子军官，军官军容整齐，马库尼军便服上没有一点褶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只是一头是汗。上校军官一见关山林就埋怨说，你们怎么回事，怎么才来呀，我们都等了一整天了。关山林有些发愣，关山林问他，你是谁啊？上校军官也发愣，这才发现自己操之过急，少了一样必要的规矩，于是一颗马靴啪的来了个立正，大声的报告说，东北剿总某某某军某某某师某某某团上校团长某某某率全团弟兄向贵军投诚，全团武器弹药车辆无一损坏，请贵军验收。听完这话，关山林问，人呢？ 怎么没见人呢？上校团长说，人都锁在地下室，怕到处乱跑让榴弹给打伤了，也怕造成误会。关山林心想，这个上校当的还算是有点心肝，知道体恤部下的性命，但毕竟没有捞着打，心里着实有些失落。他想，你衣服穿得那么挺阔，又有那么些坦克大炮机枪放在那儿，守着钢筋水泥的一幢大楼，一两千生猛壮丁，干嘛不认认真真打一仗，偏要死乞白赖的跑来投降？关山林这么一想，眼光里流露出不屑来，又有些不甘心，于是又问，你的部队赏得厉害？上校误会了，以为关山林是嫌他把部队打废了才来举白旗，连忙申辩说，我自己的建制完好无损，军官士兵无一伤亡。关山林有些不耐烦了，你既然建制都在，看你的样子也不是给人提马桶提出来个上校的，为什么不鼓劲儿打上一仗呢？这就难怪范汉杰了，有你们这样的军队，输还不是注定的？上校这回听懂了关山林的话，一张脸立刻红的像一块烤糊了的尿布。关山林也不管他，把手中的汤姆式冲锋枪关了保险倒提着，转头吩咐先头团团长安排人受降，部队再往其他地方去找仗打。谁知人还没有安排妥，不知道打哪儿钻出了一支友邻部队来，喊着叫着冲进了金心大楼。先头的兵都光着头赤着腰，还有的头上扎着浸血的白绷带，边冲边搂火，冲锋枪打得大楼砖沉似阳，进去就威风凛凛的大叫交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大楼里的兵早就有了命令，知道仗是没有打的，都心如止水地坐在地下室里听枪响，有的已经打起了瞌睡。这时候见冲进来一队兵，又是放枪又是冲自己喊，明白自己做范汉杰的兵这回做到头了，都乖乖地举起手排队走出地下室，到指定的地点集中。情况的变化真是快得令人目不暇接，本来范汉杰的这个团在枪声一响之后就拿定了主意要投降解放军的，为此人家把武器装备一样样的全都收拾停当放在那儿，兵都集中关在一起，人是急不可待的找上门来向关山林投诚的。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另一支解放军的部队不知道打哪儿钻出来的，半道上端走了煮烂在锅里的鸭子，让关山林站在那里半天没醒悟过来是怎么回事。打了一天一夜，算起来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十仗，但真正的硬仗一次没有捞着。关山林本来就有点犯犟，这下子他有点火了，关山林大踏步朝院子走去，后面跟着一波参谋警卫。他一只手将汤姆士举起来，枪口指着正站在院子当中的吆喝着军官俘虏在一边集合的干部模样的青年军人，他问，你是谁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那个青年军人头上缠着绷带，衣服上满是血痂，他看了看关山林，看出关山林是比自己大的军官，又见是在问自己，就稍作表示的将腿立直了，我们是独立一师五团的，我是五团参谋长徐水清。关山林看着他，你独一师不是打城北吗？ 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先是打城北，谁知道怎么打着打着就打到这儿来了，反正到哪儿都是打。现在整个锦州城都是练武场，管他打哪儿呢，只要有仗咱就打。 你打仗就打仗，你怎么抢我的胜利果实呢？ 哎，我怎么抢你的胜利果实？这大楼是我先冲进来的，人是我从地下室掩体里掏出来的，怎么倒成了你的胜利果实？ 八团团长在一旁不高兴地说：哎，同志，这位是我们的官副师长，你说话客气点。 徐水清并不怵。副师长怎么了？副师长也得凭个先来后到，要凭谁官大。那好，那我们谁也别动手了，都坐在城墙根底下晒太阳捉虱子去，这满城的俘虏都等着林总一个人来抓得了。 八团团长生气了：你这个同志怎么有点不讲道理呢，扯歪经呢？ 我说这里是我们的胜利果实，我能说出道道来，而你就不能。我问你，你在这里吆喝了半天，你知道你俘虏的这支部队的番号吗？ 徐水清眨巴眨巴眼睛说： 不知道。 八团团长又说： 不知道我告诉你，是范汉杰38军的装甲团。你既然受降了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最大的官儿在哪儿啊？ 徐水清连忙说： 这你难不住我，我刚才清点了一下，副团长就有2个。 八团团长说： 我给你看个更大点的。 说着把站在身后的上校团长推了过去。 啊，这位是这支部队最大的官，是你那2个副团长的头，人家投降仪式都办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徐水清一看明白自己闹错了，那个上校团长心里放着事儿，这时候上来热情地劝解说： 嘿嘿嘿，都是贵军，都是贵军，我们呐做谁的俘虏都行啊，只是请你们快点安排我们去俘虏营，我们的人呐都饿着肚子呢。这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我们部队3天没开过火了。 徐水清推开了上校团长：吃饭的事儿你叫他们去。说完吆喝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金仙大楼，重新集合另谋战场。关山林这个时候叫住了徐水清： 这样吧，反正你们已经忙上了，不如你们在这忙着，我们走人。 徐水清大度地扬扬手： 哎，算了算了，都是自己人，胜利果实装在哪个兜里都是往自家扛，你们先来，你们就先尝这个鲜吧，我们走人。 说着带着人走了。15日夜，锦州战役全部结束。黄昏时分，关山林在指挥八团拿下了银行大楼之后，枪声在整个锦州城内突然停止下来，城内一片寂静。关山林带着邵月爬上银行大楼楼顶，他站在那里极目远眺，消失了枪炮声的城内四处烧着大火，大火的舞蹈是停止了枪炮声的这座城市有了另一种生动，火光像疯长的蘑菇一样四处开放着，揭起了他被硝烟烤糊了的衣襟。关山林眯着眼睛一直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10月份的时候，乌云结束了在东北护士学校的学习，回到了部队上。 学习是提前结束的。大反攻已经开始，部队对卫生人员突然加大了使用量，学校里除了几个护理班，连乌云站的药理班的学员也都提前结束了学业，分到各个作战部队。分配是统一的，像白淑芬，原来是地方上的学员，按规定毕业后应该回地方上去。现在部队急需用人，历时三刻就发放军装参了军，把白淑芬高兴得什么似的。乌云和德米也没有分回原先的部队，而是分到东野一兵团野战总医院。分配当天，乌云、白淑芬、德米拿了命令就收拾行李离开了学校，三个人爬上了一辆卡车到了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火车到靠山屯。当时长春尚在郑洞国手里，还没有解放，火车往前就不通了。三个人又撵着一支之前大军的队伍，坐着人家的胶皮轱辘大车到了一兵团的野战总医院。报到的当天，工作分配下来了。白淑芬和德米仍然继续往前走，直接到前方战地医院。乌云却被留了下来。乌云知道自己被留在了野战总医院，他急了，立刻去找干部主任，问他为什么三个人来独独把他留下来。干部主任说是工作需要。乌云说，主任，前边打得那么激烈，前边更需要人，我要求去前方。干部主任耐心地说，前方需要人，后方也需要人，后方都是重伤员，工作担子一点儿也不轻，你就安心在这里工作吧。这么说，你就是不想让我到前面去了？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你怎么刚来就对工作挑挑拣拣呢？我还想到前线去呢，我报告打了100次，我不也是没有去成吗？我找谁闹去啊？乌云知道自己没有了希望，样样的走了出来。白淑芬和德米见乌云的眼里有泪水，马上安慰他，说既然这样，先在这儿干，反正仗是越打越大，战场救护人员如今成了金子，还会大量要的，说不定明天就会通知你去前线。当下三个好朋友就告别了，白淑芬和德米背着背包继续往南走，乌云留在了总医院。其实乌云不是个喜欢枪炮的人，他不喜欢战争，他并不希望仗越打越大，相反的，他倒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突然一天结束才好。乌云从小在兵荒马乱中长大，一家人吃尽了战乱的苦头，从心眼里乌云恨透了战争，打仗就让人无法过安定的日子，打仗还会死人伤人，而这一切都令他反感。但是命运这种东西就是那么奇怪，你不喜欢的东西它反而离你那么近，你讨厌它，它却偏偏追踪着你，让你不能摆脱。乌云厌恶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却有他的三个亲人在其中，大哥巴托尔，二哥伯奇，丈夫关山林，他们全都在作战部队，整天与枪林弹雨为伍，和腥风血雨作伴，这不能不使他担心。乌云始终牵挂着自己的三个亲人，而在这三个亲人中间，乌云牵挂的最多的还是关山林。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